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咧，到底是不是一分钟比一分钟逼近呢？你看现在欧洲呢实在是空险万分。波兰呢早已经证实他的领空已经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多次入侵。其中很多的无人机呢是由这个白俄罗斯人的境内那里发射。咁予以回击和自卫呢，波兰呢就突然宣布就封闭波兰和白俄罗斯之间所有的边境。咁啊，导致咩咧？呢一招咧就怪招，非常之有效啦。就系中欧货运啊，一个快车咧，啊呢个咧系由中国、由北京等几个城市咧，系直接透过波兰进入啊欧洲各国嘅一啲货运嘅列车就全部关闭。因为咧呢个著名嘅中欧班列咧系由中国出发，通常喺北京，经边度咧？中亚世界嘅哈萨克斯坦，跟住俄罗斯同埋白俄。最后咧，系通过波兰一个叫做马拉舍维奇啊等口岸，就进入咧欧洲标准嘅铁轨嘅网络。波兰段咧系中欧班列嘅最主要嘅入欧路径之一。咁有如啊喺冷战时期，大陆嘅嗰啲猪肉车啊咩嘢吓，就由咧广州度运落嚟，然后咧系喺深圳罗湖嗰度咧系去交接。咁而家中欧班列咧就有七条嘅线路。全部都经过俄罗斯、白俄同埋波兰呢三个咧中间嘅枢纽嘅国家，其中波兰咧系中欧班列进入中欧、西欧嘅重要转折点，承担中欧班列咧系三成以上嘅运载量。咁而家咧就波兰马拉舍维奇站啊呢个转折点啊嗰个中欧嘅货运车就已经完全停止啦。司机同埋物流人员咧就暂停工作，大量嘅班次同埋中国制造嘅货物啊，嗰啲货柜咧就全部咧系停滞，就系因为咧吓波兰话啊白俄罗斯，俄罗斯咧系咁样样搞呢个波兰。嗱，言下之意，当然系针对九月三号啊天安门呢一场阅兵，就系由习近平、普京同埋金正恩咧三个人咧向西方啊宣布咧已经系结为族心。嗱，虽然咧冇咁讲，但个姿态语言咧完全系结合到最近咧，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胡咧亦都咧高调点名中国，话中国同埋卡塔尔咧就系背后啊系搞紧以色列，同埋咧系支持紧巴勒斯坦咧嘅幕后嘅势力。当然咧，白俄罗斯同埋波兰嘅路线咧并非唯一嘅选择。物流商咧可以有应急嘅方案，更换路线就滞留嘅列车咧可以转往拉脱维亚同埋立陶宛嘅边境口岸，然后咧系再用船咧系运往欧洲。但系咧呢一次嘅变故咧，已经显示到吓欧洲同埋中国之间嘅贸易啊，其实就系个运输物流嗰度系相当之脆弱嘅。一旦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双方都有重大的影响。为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紧急访问波兰，似乎就叫波兰收回成命，但是没什么后果。波兰仍然坚持，因为他今次觉得燃眉之急，是你支持，即是你的大佬或者你细佬普京俄罗斯赤裸裸地已经侵犯了波兰的领空，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所以 block 了你那条中欧班列，他觉得是天公地道，其实也都很合逻辑的，是不是鲍生？ 其实波兰呢这个国家呢不可以看小他，因为他正正吸收了历史的教训。自中世纪以来去到近代所谓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其实波兰都是一个呢遭受到战祸的国家，而且在周围的列强呢去瓜分，例如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和苏联就曾经協议瓜分这个波兰。波兰有先天性的地理的弱点，因为它大部分是平原，而且夹在刚才我所说很多的强国中间，譬如那边就有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以往下面就有德国。其实在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波兰之后， 其实波兰举国都已经进入了战时的状态，大量的年轻男女就报名参军接受军事训练，而且亦都启动这个北约的第四条，就要求召开防卫的会议。最近在波兰北部亦都试射了一个爱国者的实弹，这个是第一次。虽然曾经部署了爱国者这导弹，但波兰是从未进行过实弹射击。咁而且咧，跟住咧喺北约嘅成员国嘅条件之下咧，波兰系想提出一个禁飞区，因为如果实现咗个禁飞区之后咧，任何进入咗波兰领空嘅无人机或者战机咧，北约嘅国家嘅空军咧都可以将佢击落嘅。嗱，咁呢见到种种咧，其实波兰咧已经系喺个备战嘅状态里边咧好积极，因为佢知道咧，其实呢一场嘅战争咧。是避不到的，因为俄罗斯的野心远远大于乌克兰，这个在几年前我们去评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任何的和谈其实只不过是拖延时间，令到普京他们的军事工业和他的动员力可以 buy time 和更加可以重新部署，就是所谓令到他有喘气的机会。所以今次其实波兰是十分之聪明的，第一他打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个货运列，咁另外咧，所謂借力打力咧，對中國嚟講有上200多億嘅呢個咁嘅貨運嘅一帶一路嘅鐵路設施咧，其實亦都咧造成好大嘅打擊。即使啊，王毅啊走到去波蘭啊，同呢個波蘭嘅總理去傾啊，波蘭都一口回絕。即係你見到波蘭咧，其實正正係我哋前一兩集所講啦，唔和談唔對話。根本他已经当你已经发动了战争，即使北约未启动第五条，即是说共同防御就出兵，但是波兰已经容许北约的部队进驻他们的国境之内。所以你看到我们经常都说，虽然不希望战争，但是战争真的一瞓醒觉里面又逼近了一步，波兰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如果俄罗斯再袭击一次，我觉得欧洲可能会触动这个呢、这个波兰、北约同埋俄罗斯之间嘅冲突咯，陶生。 到目前为止咧，北约国里边咧，英国同埋法国已经咧系出动啊战机开往系波兰嘅境内。德国啊同埋荷兰咧，亦都已经咧系分别系派出咧呢啲战斗嘅武装力量，而且丹麦亦都加入。嗱，而家主要就睇俄罗斯同埋佢个马仔白俄罗斯就停唔停手啦。咁呢两个国家咧，异口同声咧就话。是意外，是冇心，嗱啲当然咧系开口讲大话咧，系一次又一次。嗱，而家佢个巧妙之处咧，你又唔可以话佢发动战争，因为佢啲系无人机，无人机咧只不过闯入波兰嗰个领空。嗱，你就算击落咧，佢上边系冇人死嘅。咁系咪一个咧正式嘅侵略行为咧？呢个系一个灰色嘅地带。喺2024年，中歐啊嘅列車嗰個運輸貨物量咧，係總共有157萬個標準箱。嗱，呢個標準箱咧就冇貨櫃箱咁大，但係咧係用火車嗰個運載嗰容量嚟計算。其中咧就係波蘭咧係承擔咧係30%以上嘅轉運能力，涉及咧由中國製造嘅電子產品、汽車零件、新能源設備等咧大量嗰啲咧高價值嘅商品。就唔係嗰啲 T 恤、牛仔褲鞋等等咧，嗰啲超級市場嘅家庭用品嘅係嘛？而家波蘭一落手封閉咧，首先影響最大嘅白俄羅斯嘅民眾同埋經濟，邊境嘅封鎖咧加強咗白俄同埋波蘭之間嘅關係。歐洲多個國家，包括德國、法國、荷蘭等，完全係依賴中國啊呢個列車貨運嘅西歐國家，呢啲國家供應鏈咧。是会波及出现货物滞留和供应链的断裂。另外就是北约的东翼的国家波罗的海是三小国。波兰这个动作有没有跟北约方面协商呢？现在新闻没有报道，我认为是一定有。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进入波兰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是北约已经开始动作。包括法国宣布向波兰派遣三架阵风式的战斗机，荷兰向波兰派遣两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德国亦都扩大对波兰和东欧地区的空中巡逻飞机，北约国家现在是全面提升。 咁咧就當然口頭咧又譴責，但系咧譴責咧，相信咧係一定咧係冇用嘅。呢件事嘅之所以咧係有歷史嘅意義，就係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三年後冷戰時期，歐洲整個安全秩序咧就已經咧係崩潰，尤其係圍繞烏克蘭戰後安全保障嚇，到底咧係點樣派兵嚇，點樣防守呢個咧北約誒烏克蘭同埋咧波蘭。就已經咧嚴重分歧，再加上咧而家咧樣樣嘢都殺曬車，包括咧俄烏戰爭啊嗰個和平同埋停火嘅協議咧冇下文，甚至咧係澤連斯基當初同 Donald Trump 所傾嘅咧就係將烏克蘭嘅嗰個礦產就全部咧係同呢個美國咧以一簽作五，呢個協議咧亦都冇任何嘅跡象咧係話咧係簽咗，係嘛？咁而家咧就整個歐洲，包括咧巴爾幹半島、俄羅斯、南高加索、中亞、甚至咧係連咧西歐同埋中國咧，都會因波蘭呢個決定咧，係會直接同埋間接咧扯落水。因為你一浪封鎖，封鎖到幾時咧？封鎖落去三個月咧，歐洲各國啊嗰條供應鏈一斷咧，就好多嘢咧即刻浪起啦。但係唔好唔記得，而家歐盟好多個國家，包括德國啊。仍然是买入紧俄罗斯的天然气，相信普京亦都有一个部署，就是他可以主动啊。嗱，而家已经进入呢个啦九月几，一旦今年的冬天啊，普京如果主动啊系减少甚至是停止啊，系将天然气或者石油系运入德国的话咧，嗱呢个对欧洲整个民生经济基础的打击咧，亦都不可咧低估。嗱，而家你三国阅兵之后。到底呢三個國家有冇私下秘密協議，或者咧係進一步對歐洲一個咧戰略嘅行動咧？而家係未知。關鍵就係波蘭呢一著，普京同埋中國咧是否有意料之中？ 係啊，正如陶生你所講咧，喺數日之前，其實北約啟動咗嘅東部哨兵或者叫東方哨兵任務咧，已經進入咗備戰狀態，因為多國嘅戰機咧已經咧進入咗波蘭防衛。而且咧，亦都波蘭，正如我所講啦，容許北約咧進駐軍隊，咁已經係咧擺出個陣勢咧，係準備同俄羅斯一戰啦。今次唔係對話嚟嘅，如果俄羅斯再喐手咧，北約咧就開始行動噶啦。嗱，點解我話唔好睇小波蘭咧？除咗喺二次大戰裏邊嘅發動戰爭，亦都係喺波蘭嘅邊境發生之外咧，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咧，波蘭唔係一個弱國嚟嘅。在1683年呢，其实当时的鄂图曼帝国呢就入侵这个西方，在维也纳之战里面呢围城啊。当时整个西方文明呢就会在鄂图曼这个伊斯兰的文化或者侵略之下呢，随时整个西方的历史灭亡。所以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呢是奠定了整个西方以后的文明的基础。咁当时呢是这个维也纳的城呢差不多陷落的了。就是依靠咧呢个波兰皇帝索别斯基咧率领佢嘅翼骑兵咧喺个山坡上边冲刺啊，骑兵冲锋，将呢个鄂图曼帝国嘅步兵同埋炮兵咧全歼，跟住咧将鄂图曼帝国嘅军队咧追剿赶翻去。嗱，呢个咧系呢个波兰好辉煌嘅历史，而佢嘅翼骑兵咧亦都系留下喺青史里边。咁所以睇翻个历史咧，波兰系一个。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是他亦都是饱尝这个战争。这个民族呢无论在二次大战或者到近代呢，依然呢是陷于个战争的阴影和迷雾里面。那今次很乐见呢波兰呢作出一个咁即是进取和积极的态度，因为呢他不会再想着同普京呢再次搞个峰会啊，又召集六国一起啦，好像在朝鲜里面咩朝鲜核武危机的里面呢，又要六方对话，跟住又话邀请普京来探访啊，唔会啊。波兰摆出个态度呢 ,say no, 就算你中国王毅去到这个面谈，想这个又用嗰招，我哋上一集讲过啦，寒战式招数，又喺度拖延啦，又喺度表示多边啊，讲埋啲废话，跟住波兰一口回绝。完全知道你中国咧背后系支援紧呢个俄罗斯嘅侵略，但系无谓说破，即系好似陶生你讲，看破不说破，但系行动上最实际就系关闭边境，令到你成个中欧列车，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对于西方嘅呢个经济咧，全部切断你个动脉。 嗱，依个咧就最实际嘅行动。另外，当然就系头先所讲部署嘅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威胁。如果俄罗斯喐手，我不惜一战啊，你嚟我就打。依个咧，我觉得唯有就用呢个方法止戈为武咯。 唯一系呢个办法嘅波兰嘅动作同埋以色列内坦雅胡嘅点名个谴责。另一方面，就要睇下美国同埋日本啦。2025年九月中，第一次美国喺日本咧部署台风型中程嘅导弹系统，安装喺日本嘅山口县一个叫岩国嘅军事基地。佢配备咧系射程系远达1600公里嘅战斧型嘅巡航导弹，涵盖整个东海同埋中国部分嘅沿海地区，甚至咧系北京。呢一次嘅部署咧，就系美军同埋日本自卫队喺九州、冲绳等啊举行嘅大规模联合军演啊嘅一部分，旨在咧系模拟防卫离岛，特别系日本声称嘅西南诸岛，并且提升咧系双方共同作战嘅准备啦。咁啊，当然中国外交部对此咧又表达咧系强烈反对，但系反对咧系无效嘅，因为呢啲咧只不过系美国啊同埋日本一个咧啊相应嘅防卫嘅啫。如果你反对的话呢，那你应该呢是听一下波兰为什么封了你的中欧的班次的列车。你反对的话呢，就应该呢9月3号啊这个三国领袖阅兵呢就不要那么高调。这个世界呢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再加上呢还有一个不寻常之处，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主任。这个呢在美国的外交层面是不是那么高的级别。几十年来 AIT 美国在台联络处的主任呢是很少出声，突然间呢是声称台湾的地位美国呢是认为是1952年呢和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和约里面对于台湾的地位呢是未曾决定。这个呢是第一次亦都是石破天惊呢是由美国的官员讲出来。巧妙之处就不是由美国国务院或者副国务卿，亦都不是由国会的议员。因为如果由副国务卿讲，这个太过官方。由国会议员讲，这个中国又会当耳边风。由美国在台协会的主任，又没有在表面上是并没有任何官方的色彩。但是人都知道美国在台协会的主任其实是大使级，亦都是向中国一个很强硬的表态，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亦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是中共是可以用和平或者战等争的方式收回台湾。即是说台湾将来的那个地位美国认为未定，未定即是说美国有份出声。虽然这个中美联合公报那三项就是美国声称中国和台湾的统一问题必须是符合中台双方的人民的意愿。尤其是第一个上海联合公报是1972年初尼克逊访问中国之后签署，那时美国就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立场表示认知，而且不辞而已，这个叫认知就是叫 acknowledgement。 由三个联合公报由第一日开始，美国从来没有讲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要说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只是说当时的蒋介石的政府和毛泽东的中共异口同声都是只有一个中国，而蒋介石那时是认为是要武力是光复大陆，然后是中华民国回大陆之后，台湾再一次正式回归具有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华民国。美国当时就说，哦，你这样讲我知道了，我听到了。而对于中共说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又说是听到了。就算是美中两国建交都没有说到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的一部分。现在直情掀张底牌出来，就台湾未来的地位是未定。为什么未定呢？因为1951年美国和日本是正式宣布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恩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是强硬声明，他说鉴于韩战已经开打，美国是不容许共党的势力是染指这个台湾， 这个比起1948年的杜鲁门拒绝再支持在大陆的蒋介石的政府是有天渊之别。所以在1952年美国和日本签订的这个旧金山和约里面，它的字眼是很巧妙的，就是日本宣布是放弃对台湾澎湖马祖金门这四个地区的主权。日本从来没有讲过将台湾马祖澎湖金门这四个地区的主权呢是移交给中国，无论那个中国是那阵时已经呢是播迁了去台湾的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或毛泽东主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旧金山美日之间的会谈呢，日本呢那时打败了仗，就是对美国说我呢是放弃这四个地区的主权，是对着美国这样说。他应该对着呢，一是就对着台湾的中华民国，一是就对着中共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没有对着这两个 party 说，他对着美国说。那个意思就即是，我对着美国说我认了你是战胜国了，因为我不要台湾澎湖这个金门和马祖，我走了。嗱，暗示咧就系呢四个地方，包括台湾呢个大岛咧，其实系由美国所控制。如果唔系，你使咩对佢咁讲咧？吓，呢个放弃啊台湾嗰、那个占领同埋主权，关美国咩事咧？之但系旧金山和约咧里边咧就系、是、明载一个咁嘅部分，所以咧美国而家嘅底牌咧系而家咧打出嚟。就佢既不承认台独，你台湾咧宣布独立咧，美国关佢鬼事，佢唔支持，但系亦都冇话要支持啊！中国咧系武力咧系统一呢个台湾。之但系有一日，如果中台即系话海峡台湾海峡两岸嘅人民系达至共同嘅意愿，系令到台湾咧系回归翻中国，嗰阵时嘅中国唔知系边个政权啊？咁咧美国咧系冇声出嘅。美国是乐见其成，但现在很明显就不是了，台湾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所以这件事亦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再加上美日现在在演习，加上和韩国。所以 你看看三个火头或者三个热点，东亚、以色列和波兰，现在亦都可以说是就九三阅兵这个习近平、川普和金正恩三巨头亮相天安门之后的一个呢不成文的反制。 下一步 就看看北约那里呢是怎样进一步介入呢，是支持乌克兰。 波兰的局势升级呢，正如你所说在东亚即是台湾那边亦都暗暗地在那里积极备战。正如你所说就美国就部署了这只新的导弹呢就去在日本。嗱，佢一个中程导弹系统咧，系由洛克马丁发展嘅。佢个名咧，Typhon 系来自希腊神话里边嗰个暴风巨人嗰个名。咁啊，呢个导弹好新嘅，喺2023年咧先至服役嘅啫。咁第一套咧就将会部署喺菲律宾嘅北部，握守住巴士海峡。咁而家另外一套咧就话放喺日本。咁啊，估计啊，亦都系可能会部署喺宫古海峡嘅附近。亦都面对呢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因为它射程呢去到1700公里左右啦。咁完全涵盖晒呢成个台湾海峡同埋呢中国东部嘅港口啊或者设施。俄罗斯同埋中国呢已经作出强烈反对啦，但彩你都傻啦，菲律宾呢都已经讲到明啦，如果中国降低咗个威胁呢，佢都会考虑呢就撤走。咁但係而家梗係唔会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套導彈系統咧，係震攝住咧，即係如果解放軍真係要登陸台灣嘅時候咧，唔止佢嗰啲登陸船艦咧係會涵蓋入嗰個範圍裏邊，即使佢個登陸場啊，當佢登陸咗台灣，嗰個沙灘灘頭咧都會陷於呢個打擊嘅範圍裏邊。咁更加唔好講到佢哋集結嘅，譬如話喺東部。中国大陆东部沿岸的港口啊、弹药啊、后勤啊、船只啊、部队啊，全部都会进入了这个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里面。而且这只中程导弹是流动性的，就是说呢它通过卡车可以部署去不同的地方，你不能够很准确地找到它。那么通过这个流动式的部署再配合呢日本